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时中无实无虚。咁啊，佛咧同当机啊，须菩提尊者讲，佢话如来啊，即系佛啦，佢所得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其实咧就系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嘅道理。嗱，咁所以始终呢个所得两个字咧，就系无得而得，所以佢话无实无虚啊。咁乜嘢叫做无实呢？无实呢就系染污即不得，属于呢个真谛法。嗱，无虚呢就系话修正即不无，因为无虚之故啊，我哋仍然系要修，仍然啦系有正，系属于呢个俗谛法呢方面嚟讲嘅。咁啊，我哋如来所得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既无实无虚啊，所谓真俗圆融，先至系中道实相。咁我哋将佢哋发挥一下啲理论咧，唔单话佛啦，所得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系无实无虚，乃至一切法都是系佛法啦。佢话如来说一切法都皆是佛法。咁啊，此句经文咧就系、是、重申啊前文嘅道理，就系话以是无实无虚之故，所以佛说一切法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嗱，咁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咁啊叫做无实啦。但是虽然一切法都是虚妄，但是妄体本真，所以法法都无非是佛法，那么叫做无虚，即是真实。那么亦即是上文所谓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诸相那么即是无虚啦，有这个相啦。如果说非相，即是无实啦。所以若见到呢个诸相之中啊，我哋当下就了解佢系非是系真实，你就见到如来所得啊呢、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个本体，所以无实都亦无虚啊，始终系圆融中道。嗱，咁啊一切法就系包括十八界嘅依部嘅世界。以到正步咧，呢个身心清净法、染污法、圣人法、凡夫法、因法、果法，都系叫做一切法。嗱，咁我哋如果观诸法嘅相，系原来都系虚妄啊，就生死涅槃、烦恼菩提，二者都系如同呢个空中之花，系彻底虚妄。嗱，咁若果观诸法呢个体性原来就系真实啦，所谓回向归性啊，咁啊一一法都是系佛法。所以《法华经》里边讲啊，佢话是法住法位，就系、是、世间上常住。是法咧就系讲呢个佛法啦，住法位咧就系、是、住在呢个诸法位之中。咁啊，即是啊，佛法不离一切法啦。咁啊，世间相即系一切个法相，常住咧就系、是、一切法个本体。如果世间相常住，就系、是、世间上一切法系虚妄，但系佢个本体咧就系、是、常住，就系、是、清净寂灭啊。所以一切法都系佛法，一切法个本体咧。都是真如实相啊，所以《法华经》里边讲，佢话自世语言、知生事业，皆与实相系不相违背啊。所谓世谛语言，都皆合中道，处处都是系佛法啦，处处个本体都是系真实。所以佛呢，如果究竟而说嘅咧。我们世间一切之法都是这个真如心中啊自性的佛法，就问题在于我们呢是否呢是 是开悟，是否啊就在呢个一切法里边咧，亦都了解佢呢个本体。嗱，《楞严经》啊，第三卷所说呢个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咁啊一一法都系如来藏要真如性啊，所以一一法都是系佛法。我哋穿衣食法行来进止苦养屈身啊，一举一动其实都是系佛法啦。问题就系我哋咧是否咧系开悟？我哋如果唔开悟，我就俾一切法转咗去啦，俾嗰啲外境嘅诸法咧系转咗去咯。嗱，咁如果我哋开悟咧，其实我哋就在呢个日常生活之中啊，所谓处处都系佛法啦，处处都系真如实相。所以话是故佛说一切法都皆是系佛法。嗱，咁啊，从前有个布袋和尚啊，咁啊，即使系弥勒菩萨应身，咁啊，佢常常咧都系游化于呢个人世间咧。在在处处啊，都系道人；在在处处咧，都系现身啊，亦都化到嗰啲有缘者。咁啊，佢曾经说过一首偈啊，佢话有一区佛嘅世人就皆不识啊，就不素亦不庄，不天亦不黑，无一的灰尘就无一点彩色啊。人挖就挖唔成，小偷啊偷不得，个体相本自然，清净非佛色啊！意思即系话，即系我自己咧，亦都推广一切众生，有一区佛啊，就系、是、有一尊佛咧，响我哋呢个躯壳里边，即系响我哋呢个肉体里边咧，有一尊佛。佢话世人都皆不识啊，可惜咧。个个人都唔认取啊，自己个肉体里边咧就系、是、有自己个佛性个本体，咁啊世人皆不识啦，所以众人咧系温温顿顿咁啊过日子啊，俾佢啲前景咧转咗去，遭罪业，完全咧唔了解自己呢个躯壳里边咧就是、有个佛性，嗱咁呢个佛性咧佢好微弱，佢不素亦不庄啊。都话你唔使去做噶，你亦都唔使去装金噶，唔使去挑噶。都话不挑亦不肯啊，咁啊亦都唔使啦。啊，俾木头啊，或者俾其他嗰啲啊器具啊，嗰啲材料嚟去挑噶。所以不挑亦都唔使个黑。佢话无一的灰尘啊，嗱咁我哋自性本具之法都系清清净净嘅。边是有一滴灰尘呢？咁啊，无一点嘅彩色啊！嗱，咁个自性本啊，具足个佛性啊，我哋使乜嘢添颜色上去啊？咁啊，人画就画不成，如果我哋想去画咧，你都画唔出嚟嘅，因为佢系心化，系无形无相啊！我哋点样去画咧？所以用人去画咧，你都画不成，画唔出嚟嘅。佢话小偷系偷不得啊！我哋自性里边具足，完全咧系领悟之心法，唔系一件物质啊。咁啊，即使嗰啲小偷、嗰啲贼佬啊，佢亦都偷唔去噶。咁话体相都本自然清净，非佛色啊。咁话我哋嘅体性里边啊，本来就系如此啊，本来就系佛啊。你即使咧点样咧？去揾个尘佛咧，去扫下佢，你都扫唔到啊！佢根本系清净啊！嗱，咁我哋既然咧，人人都有一个清净嘅本体，人人都有一个清净嘅佛性啦。咁啊，呢个佛性咧，就上咧唔系话可好远啊，就响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去寻求，就在我哋日常生活中咧，我哋去领悟啊！我哋要慢然放下。唔好咁多執着啊！所以《金刚经》咧所谈呢个空嚟，就系、是、要将我哋啲我见人见啊， 嗰啲发现种种的执着破除了，那我们这个佛性这个本体就显露咯。就如果我们放不下，不了解这个真空妙理，处处执着为我有人有种种的法相，这些的人相我相法相就将我们这个本体是重重喷住。所以我们做这个地道的凡夫，就是流转这个生死。所以我们一念迷，我们就遗失自己的本性。如果我们一念悟一念觉，我们的本性就是现现成成。所以说处处都是佛法，法法都是佛法，我们处处都可以开悟，处处都可以修行。咁从前五台山啊，咁有位佢哋智通禅师，咁佢喺五台山自己打坐修行咧，都好多年就住喺五台山噶啦，佢都唔落山嘅，但系始终咧冇亲近啲善知识啊，佢就唔知得点样去参去学，咁啊当然多年来系一无所得咯，咁啊有次咧佢落山啦。他要去親近那些善知識，他就去到一個地方親近了他的歸宗禅師，他就在歸宗禅師座下做事情，親近這一位大德。有一晚在禅堂裡面坐香，我們的禅堂那些佛廟裡面大的禅堂，每一晚大概七點鐘開始就要坐一支叫做仰式香，即是坐埋呢支香咧，咁就要瞓觉要休息噶啦，所以佢就仰式香。咁啊，正在大家坐紧香啊，静坐嘅时候咧，佢就大叫起嚟啊！本来就唔啱啊，犯规矩啊！但系佢因为开咗悟啊，佢话我开悟啊，我开悟啊！咁啊，成个禅堂咧本来好静啊，佢就嘈喧巴闭，我开悟啊，我开悟啊！但呢位歸宗上人咧，佢當時佢都冇話佢，咁啊到第二朝起身啦，咁佢就上堂說法咯，佢就係叫昨晚響呢個禪堂坐香嘅時候大聲大叫話我開悟啦，咁啊呢一位請你行出來，咁啊呢位智通禪師佢就行出去啦。当时这个贵宗禅师就问了，他说昨晚坐香你嘈喧巴闭就开悟了，那原则你是悟到些什么呢？你可以道一句，如果不是呢你嘈住人家是犯了规矩，应该要罚打香板的。那你以为这个智通禅师说的什么话呢？你不相信。那么既然贵宗禅师给他道一句，你到底开悟啲乜嘢？咁就即刻嘛，我话我悟到啊！嗰啲尼姑系女人做噶，咁呢句话系人都识啦，咁男众出家叫做和尚啊嘛，女众出家啦，咁通常讲就叫做尼姑啊。咁尼姑就梗系女众啊，系人都识嘅啦。但系当时呢个慧宗禅师啊，佢话你开悟啊，佢证明佢开悟啊，嗱点解咁奇咧？就因为这些说话呢平常没人说的，根本就是知得，那么女众出家他们尼姑啊，所以没人注意的，但是他能够参透啊，他真真正正了解到所谓女众出家者当然是女人做的，但是他这句话呢不落思量，他是不落分别的，他本来是如此，他是从他这个自性里面呢是透彻开悟得来，所以当时慧宗禅师的证明他你真的开了悟了。这些就是在这个尘世间，那么女众出家都是一种法，人都是一种法，畜生都是一种法，我们眼所见事事物物都是一种法，但是别人说呢就不算开悟，他呢参了这么多年他总算呢领悟到了，所以他就说尼姑是女人做的，那么慧宗禅师呢证明他开悟，那么说明一切法都可以开悟， 我哋唔需要躲到呢个深山大岭，咁啊亦都未必一定咧响呢个尘世间，即使话随缘，我哋每日咧所话行来进止出入往返啊，我哋处处都系道场，处处都可以修道啊！只要咧我自己系唔系照见自己个本来，系唔系我哋嘅自心咧随境转啊？而我哋嘅自心样样放唔下，随嗰啲外境转咧，咁你就唔单话不能悟道啊，而且仲做下好多个罪过啊！所谓奸淫邪道、杀生害命，都唔知结下几多个冤孽。咁如果你能够参透自己嘅本来面目啦，你唔俾嗰啲外境转啦，咁你就可以开悟，你这个心就可以静下来，你就是祖师啊，你就是菩萨啦。所以悟与不悟呢，就是我哋一点嘅执着。以往呢冇呢个执着，我哋执着就是生死凡夫未开悟啊。我哋如果唔执着，所谓万缘放下，我哋就是祖师，我哋就是菩萨啦。所以我哋唔需要向别处求，一切法之中，法法都可以悟道，法法都是佛法啦。所以我哋个老祖师所谓临济上人啊，我哋原则上咧，今时今日嘅出家者，亦都包括呢个在家嘅信徒。咁啊，多部分都是临济祖师嘅子孙啊，都是临济宗啊。咁啊，佢老人家咧有一次上堂说法啦。咁啊，佢要讲乜嘢咧？佢话光秃秃系赤团团，其实里边咧就有一个叫做无畏真人啊，佢冇地位嘅，因为佢系心法，唔系一件物质，系无形无相啊。咁佢边处有座位咧？佢话有一个无畏嘅真人啊，常常响我哋汝等啊，佢话你哋汝等诸人嘅面前咧，系出出入入啊。咁啊，即是话我哋自身里边咧，就有呢个不生不灭咧嘅无畏真人在。就问题在于啊，你是否啊真系开悟啊？你是否咧系可以咧认取？如果你认取，咁就系佛法咯。你如果唔认取、唔开悟啊，咁就变成生死啦。所以一切法都系佛法啦。咁系一切法都系我哋个本来面目。咁啊，从前咧，咁啊，清朝嘅时候啊，咁啊有个玉林国师，咁啊个师傅有两个徒弟，咁啊玉林国师咧其中之一个，咁佢仲有个师兄啊，佢哋玉峰啊。咁啊呢位老人家咧，你估佢成日做乜事啊？成日瞓觉。他可以讲话瞓唔饱，瞓唔醒啊！但系玉林国师咧，系为皇帝嘅师傅，咁啊当然好有道就好有德啦。如果唔系皇帝，点可以拜佢做师傅啊？封佢为国师啦。咁所以后来就有人问佢嘅师傅啊，咁佢话你有几多个徒弟啊？咁啊当时佢嘅师傅就话，佢话我只得个半徒弟。当时呢个玉林国师听到个师傅咁样讲啊，个半徒弟，佢话梗系我算一个啦，我系国师王，皇帝都拜我做师傅，咁啊等于你啊，即系佢自己嘅师傅啊，咁啊你就系皇帝嘅师公咯，咁啊其他半个徒弟就梗系我嘅师兄啦，佢成日瞓觉都唔做嘢嘅，咁啊梗系啲半个徒弟就归佢啦，点啊？嗰个人再问一句。我话原真你个半徒弟，边一个就属边一个，边一个属于个半个咧？咁个师傅讲啦，佢话玉峰，佢话终日瞓觉就算一个。佢话我第二个徒弟玉林国师啊，佢只能算系半个啫。啊，当时呢个玉林国师有啲唔系几放得下咯。我话我身为国师，咁啊，如果冇咁嘅德行啊，咁啊，皇帝点拜我做师傅咧？佢话我个师兄成日瞓觉啊，咁你老人家都话佢算一个，好似唔公平喎。咁啊，后来个师傅解释啊，佢话玉峰 虽然就瞓觉啊，但系佢清清醒醒啊，佢在在处处，佢都系亲见佢自己个本来面目，只不过佢在呢个人世间，你睇到佢好似系疯疯癫癫咁瞓觉啊，都话其实呢，佢正在瞓觉嘅时候，佢都系清清醒醒啊，佢就亲见自己啦。这个本来面目，他说所以我就算他作为一个，他说玉林啊，虽然为国师，可是他的遍地啊，就比不上他的师兄了。那么当时玉林国师一听师父这么解释啊，当然他也都无话可说啦。那么所以我们呢，信佛的人啊，又你的在家信徒啊，你就见到那些出家师父啦，有些着得好四正啊，但是有些呢好像我呢糊涂啦邋遢咁啊，你唔好以呢个外表嚟睇人喎、哦、其实嗰个邋邋遢遢㗎嗰个疯疯癫癫㗎啦，说不定佢真係开悟啊，说不定佢就真真正正係个祖师，係个菩萨再来。如果穿得四四正正好似外表庄严呢，呢种外表啊而同玉林国师一样啊，咁佢个师兄玉峰呢成日瞓觉，好似疯疯癫癫咁。那佢个师傅反而认为啊，佢先至系算一个徒弟，而玉林啊，系佢第二个徒弟，身为国师啊，只系属半个嘅。咁呢种属于在呢个领悟呢一方面啊嚟到分别，唔系从呢个外表咧嚟到去分别。如果我哋呢个人真真正正喺度行住坐，都亲见本来啊！咁啊，在在处处都见到佢自己呢个体性啦。咁啊，呢个先至系清清醒醒嘅开悟者，就唔系啊糊糊涂涂嘅懒惰者啦。咁啊，至于话开悟，咁啊，有啲就会真系修行，不过开悟啦，所谓功夫到家，但系亦都有啲俾人就逼成哦，你唔开悟都唔得嘅。嗱，咁啊，从前有十八个同参啊，即系十八个人，咁啊一齐咧去参禅、去参学、去用功啊。咁啊，如果十八个人都去用功，咁啊每日两餐，要用嗰啲茶水，要用打点嗰啲床铺啊，咁边一个人去照顾咧？咁啊，当然就系冇啦。咁所以其中有一个就发生就好啦，佢话我嚟做呢啲事，佢话你哋十七个同参啊，你好好地用功，好好地修行，你哋唔好分心，好好地认取自己个本来面目，能够开悟咧就得啦。佢话我牺牲我自己，总之你哋要茶要水要食要饮啊，一切咧我负责照顾你哋。咁啊，结果冇几耐咧，呢十七个人啊，咁啊就真系咧。就开咗悟啦，但系呢个第十八呢个服侍人哋嗰个咧，佢因为终日咧嘅辛劳，咁啊煲饭、烧水、煮茶，以共咧叠被、洗衫，咁啊终日都系忙嗰啲家务啊，变成佢啲功夫就差咗啲啦，咁就未曾开悟咯。嗱，其他嘅十七个开咗悟，所谓感恩图报啊。他说我们这个同参牺牲自己也都完成我们的道业，那我们现在十七个人都开悟，他说他未开悟，我们都要成全，要调回转头服侍他，都希望他静静地参下得到开悟。那么当然十七个人都同意了，那么就这次轮到这个第十八这个平常照顾人这一位老修行就去用功了。咁啊，十七个人咧照顾佢一个，咁啊，点不知佢一个七、两个七、三个七、四个七啊，上呢佢都未曾开悟。咁呢十七个人等得唔耐烦啦，各位老同参啊，我就陪咗你成年噶啦，点解你仲未开悟啊？咁啊，但系呢一个人佢就答复啊，佢话唔开悟，我有乜办法啊？他说我都想开悟，他不开有什么办法呢？这十七个人总是等啊，等得不耐烦啊，就给一个最后的限期，你在一七之内，即是七人，如果你再不开悟，那 佢話：我哋將你抌落去浸死就算，無謂浪費時間。咁所以呀，即係我逼佢啊！今日第一日，啊今日第二日，今日第四、第五、第六日啦，今日第七日啦，但佢都未開，始終啊都完全咧摸唔到門啦。咁啊，呢十七個人啊，所謂言必出行啦，咁啊將佢綁起嚟，咁啊揾呢只船啊，咁啊爬出個海嗰度，咁啊準備咧就抌過落去咯。咁啊要抌過落去咧，咁啊梗係浸過頭啦。咁啊佢仲浮上嚟啊嘛，咁啊準備咧十七個人將我個頭撳落去浸死佢啦。咁啊嗰陣時啦，佢話你唔好再浸我啦。咁啊我開悟啦，你哋唔好再浸我啦。啊！咁十七個人，咁啊恭喜你喎！咁啊，你既然開悟啦，你都要講一句啊，屬於你開悟嗰啲境界俾我哋聽下。佢話你唔係講啊，就算喎。開悟嘅人，另外有一種境界嘅，所謂未開悟者咧講唔出嘅。佢話你道一句啊，等我哋十七個人證明你真係開悟，咁咪唔浸你咯。咁你估佢點講咧？我哋聽住。他说我开悟啊，悟到那些牙就是白的，他说头发呢就是黑的，这十七个人呢都承认，哎，那恭喜你了，你真的开悟了。那么是人都知道牙齿是白的，头发是黑的，后来年纪老了变成白的，无可奈何的，他本来是黑色的嘛。因为平时呢我们大家心里上都很清楚，所谓这个分别心啊，人人都知道嗰啲牙系白嘅，人人知道头系黑嘅，即系唔使讲，其实早已经呢个心里边咧已经系好清楚呢两个问题，咁啊因此咧就俾呢两个问题咧转咗去啦。如果嗰啲牙黄啲咁多咧，就快啲买啲特别嘅牙膏嚟刷下。如果再唔白咧，咁啊佢车下佢啦，希望车咗嗰啲黄色积啊，咁就变成白色啲啦。咁你话系唔系俾嗰啲牙转咗去咧？为嗰一副牙，你就花尽好多心机，浪费时间咯。嗱，头发咁啊，当然小孩子系黑色嘅，好少生下嚟就白嘅。咁啊，原则上我哋中国人咧出世啊，年轻啊，咁啊少年嘅时候啊，啲头发系乌黑嘅，无论男女。但系渐渐老啦，或者经过咗几十年啊，碌碌奔波去胃口奔驰。咁啊，动脑筋动得多啦，咁当然啊，嗰啲血气有亏啦，咁啊，人人头发都变黑噶啦，人黑就变成白嘅，咁就变成亦都啦，想尽办法啦，头发白咗唔好睇，睇个点样染下佢啦，或者食啲咩补品啊，补下佢咧，希望佢唔好咁白，变成黑啦，呢啲就系啲头发啦，系卷咗去啦，咁我哋为一副牙。或者头发啦，都系有俾呢啲花同埋嗰啲牙嗰啲境界啊，就系卷咗去，所以讲唔出一句咧自心开悟嘅说话。但系现在呢位老人家佢开悟啦，佢真真正正悟到本来佢系咁嘅，本来牙齿系白嘅，本来头发系黑嘅，所以呢种佢悟嘅境界啊，系讲出嚟嘅说话咧。与我哋平时人咧唔同嘅，咁啊点解你又唔讲牙齿系白嘅，头发黑嘅？因为你早咧已经知啦，嗰个分别心啊，早咧已经分别得佢咧好清楚，为着呢副牙，为着呢头发啊，都唔知花尽几多个装饰品啦，花尽几多个心机咧去维持打扮佢噶啦，咁你叫佢点样开悟？现在他啊，不需要落这个思量分辨，他了解到啊，所谓自性里面本来是如此啊，所以他讲出一个牙是白的，头发是黑的，所以这十七个人呢都证明他说恭喜你的同参啊，你今天呢得到开悟啊，他说我们十七个人呢都同时恭喜啊，那我们以后十八个人呢都是真正一个开悟的，咁亦都说明咧，一切法啦，都系实法，一切法都可以令我哋开悟。嗰个问题就系我哋咧，是否领悟过来，唔俾啊 嗰啲外景咧係剪咗去，而佢一地呢個景轉啊，起心分別，咁我哋呢個體性咧就從此隱瞞啊。若是我哋能夠放下萬緣，不隨任何境界轉，只係見自己呢個本性係清淨咧，咁呢個人就開悟啦。咁所以話如來說，而一切法都係特法。咁即是話咧，一切法都係無實無虛啊！一切法都係真足圓融嘅中道，亦都只要我哋領悟所謂當下即是啊！嗱，咁啊，從前呢個蘇東坡，相信大家都好聞名呢個人。宋朝嘅時候啊，咁啊，蘇東坡係一個書法大家，亦係一個文學大家。咁佢亦都與我哋出家人咧好有緣，常常咧到嗰啲佛寺裏邊咧，同嗰啲主持人啊，或者個當家師傅啊，咁啊彼此咧研究呢個佛法嘅。咁啊，蘇東坡咧有一次啊，佢就到呢個東林寺，佢同一位國叫做趙國禅師啊，咁啊談論佛法，咁啊談到精妙嘅地方咧。所以成晚都不用睡覺，那越談越開心，談論很多佛法的問題，那令他呢也都動腦筋，那也都很開心明白這個佛理，所以他成晚他都沒有睡覺。那到了將近天光，他很需要休息了，已經的人很累了，那正當他很累又朦朦糊的時候呢，他突然間有所領悟，那他就說了一首詩，成為千古都留下一個好的名字。那這首詩怎麼說呢？他說溪聲都盡是廣場舌，山色無非清淨身，他夜來百萬四千計，他他日都如何舉止。第一句溪聲都盡是廣場舌，溪就是流水，即是我們住在鄉村的地方，有些小小的溪流水，當然有音聲，有那些溪流水的音聲。他說那些溪流水發出來的音聲都是廣場舌上所流出來的水聲，都是佛法。他說山色都無非清淨身，我們舉眼望這個山，有高是有低，所有山里面的色呢，无论它是青龙亦或是一片枯谢的黄色，处处都是清净发生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呢是否领悟。我们如果不领悟，你听到那些流水声，你想想分别，必须有流水声啊，那些音声啊都几大声啊，那條溪水應該很大了，我叫它在哪裡流出來呢？那你的心呢就被那些溪水的音聲呢轉了去了，你就見不到自己的本性了。那我們平時所謂由山湖水去到個山的上面，這個山呢好了，那又這麼青綠，那些樹有些草這麼青，那空氣都清新，所謂一塵都不染，這種境界呢好啊好啊，咁啊亦都系俾嗰啲山色啊，咁啊转咗你自己嗰个心意去咗啦。嗱，但系如果你能够领悟嘅话咧，所谓山色啊，处处都系清净发生啊，处处都系自己嘅本体。所以如果佢悟到之后，你就讲佢夜来百万四千计啊，就用我一夜以来，咁啊同呢个赵国禅师咧谈论佛法啦，咁啊，即使讲有百万四千嘅手计咁长咧，佢话我开咗悟啊，都完全唔使讲啊，我哋自心里边具足，自性里边啊，本来就系佛啦。佢话他日都如何举止人啊？佢话既然领悟当下即是啦，咁日后我点样同人哋讲？佢即系话唔使讲。只要呢你领悟，处处都是佛法，处处都是真如佛性，处处都是自己的本体， 所以始终话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终系冇生，咁啊亦都无虚啊，亦都无真，亦都无俗，所谓真俗如用，虚实不二啊，就系我哋自己个本体。所以话故如来说一切法都是系佛法啦。嗱，而我哋本经开始嘅时候，咁啊释迦牟尼佛从佢自己呢个讲堂，咁啊入到呢个舍卫城中里边咧，佢系成由呢个讲堂咧起程，咁啊行来进止啊，入到呢个舍卫城里边乞食。嗱，咁啊乞完食啦，咁佢又从呢个舍卫城咧行翻啦，咁啊自己呢个讲堂，咁然后食饭，食完饭咧洗干净，咁啊整理下佢件衣服啦，咁啊打坐啦。咁啊，等于话成卷金刚经都讲完噶啦，咁啊，即是话咧，佢一往一返一出一入啊，一行定一坐啊，所以话处处都系佛法啦，处处都系本地风光，处处都系本来面目，所以亦都系说啊，如来所讲嘅一切法都是系佛法啦，无一法。不是佛法，我哋所以不能领悟者，就是我哋嘅分别心得太多啊！你睇到嗰样略为唔顺眼嘅，你即刻批评啦，于是好啊呢啲嘢啊，我从来都唔着呢啲咁差噶，我从来都唔食呢啲咁差噶。如果睇到觉得好啲，哎呀啱啊，我一向都系用呢啲噶，我一向都系食呢啲噶，咁你话系唔系俾啲境界转咗去啦？咁既然俾嗰啲外境个好丑事事物物，咁啊转咗去啦，你又点可以觉悟自己呢个心性？所以出家嘅丛林里边咧，咁啊在在处处，佢个生活都系艰苦，食嘅、住嘅、着嘅，所以讲冇一样咧系欢愉嘅，时时都好艰苦啊！亦即是话，我哋随缘度日。是好是坏，我哋唔好得太过分别，唔好太过执着，唔好太过俾嗰啲外境个好丑咧嚟到转咗自己呢个心性。我哋应该咧要领悟自己呢个心性清净，要转啊外边嗰啲好坏之境咧都成为佛法啦。咁呢个先至系一个真修行者，先至真真正正啊体悟啊。所谓如来说一切法啦，都皆是系佛法嘅道理。不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系一切法啦。咁啊，佛咧系再次同须菩提讲，咁啊显示咧一切法都系中道如用。所以话须菩提啊，佢话所言一切法。这一句经文呢就是不坏这个世帝的假名，从这个世俗帝这方面来讲都有他一切法，就以我们日常生活来讲，从朝头早起身直至晚上睡觉，我们日常生活所需，无论饮啊、食啊、用钱啊，乃至饮食的时候所用的器具啊，我们哪一样呢不是有他的名，你说哪一样呢不是实实在在一件法呢？所以从这个世俗帝这方面来讲呢，佛话所以一切法都有他这个名，都有他这个相啊，只不过随顺这个世俗人而讲的，有碗有碟有台有灯啊，那么也有电话，也有楼房，那么我们才可以安定下来嘛。所以一切法者呢是从这个世俗这个假名而已，他说即非是一切法了，这个从这个真谛而讲，因为一切世间法但有假名假相而已，其实一切法哪是恒常，哪个说它不变，一切法都是生生灭灭啊，一切法都不是永远恒常不变，只不过时间的长短不同，就以我们人来讲，有些一出世几日， 咁就走人啦。哎，有啲長命嘅一百歲佢都唔中意走，咁就相差好遠啦。咁但唔論佢出世幾日，佢就走人，或者食到一百歲佢先至走人，只不過呢個時間嘅長短啫。但係冇理由呢個一百歲都唔走喎，佢總要走噶。咁啊，以此類推咧，有情有知覺，以奉咧係冇情色冇知覺嘅物質，冇一件事情咧係恆常不變，冇一種事物咧係永遠唔壞嘅。所以我哋讀書都有講啊，佢話秋收就冬藏啊，咁啊春天下種，到咗秋天啦，佢就收割啦。嗱，咁啊收割起來，到到冬天天寒地凍，大家都唔使做嘢啦，咁啊將咧嗰啲得到來啊，咁啊收藏起嚟，咁啊慢慢用咯。嗱，咁啊即是話春夏秋冬四時轉變啦，冇一樣嘢咧唔變。冇一样嘢唔坏啊，冇一样嘢唔系生生灭灭。嗱，咁啊，既然每一件事事物物都系变，都系生生灭灭，系虚幻不实啊，你话系唔系一切法咧？当然就唔系一切法咯。我话即非一切法，因为一切法都系如幻，系如化，但有假名假相而已，始终都系生灭。始终咧都会变啦，我话即是咧非一切法啦。我话自故名一切法，咁佢一切法之中假名假相嘅实有，但系唔系常住，咁咪即系幻化啦。嗱，但系幻化之中咧，我哋亦都唔可以抹杀啦。呢个世俗制嘅理论有其假名假相，所以说佢系有。佢亦都完全系空寂啊！你说佢完全空寂，佢亦有假名假相啊！你能够如是了得咧，所以话空有不二啊！我哋呢一个实相个本体啊，我哋无以明知，我哋叫佢做一切法。一切法即系个本体啦，系清净；一切法个本体咧系中道第一二谛啊！嗱，我哋亦可以讲咧，一切法。而非一切，咁啊叫做无实咧。若是一切法中系即一切法，系有其假名假相啊，咁就叫做无虚。嗱，咁啊无实无虚啊，真足如来就系显示我哋呢个波耶本体啦。嗱，咁呢个波耶本体唔系话响边一个地方头，就在一切法中咧，我哋就领悟我哋自己呢个波耶嘅实相。所以一法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而一法都是系佛法。嗱，如果话佛响呢个燃灯佛所嘅时候，咁啊说明啊系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嗱，咁啊既然说明系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咁无法可得啦，当然就叫做无实啦。嗱，但系又无所得故。而亲近啊，燃灯佛依教修行，今日呢得以成佛，名为叫做释迦牟尼啊。咁啊，应该就叫做无虚啦，实实在在啦，系有修就有证啦。所以一切法既然无实，亦无虚啊。所以佛说一切法咧，都皆是系佛法，无论眼见、耳闻，处处都系佛法啦。处处都是自性的本体，就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是领悟，那也都说明要我们不要执着，要我们放下，要我们要提得起去用功，要我们不要处处执着，所谓当一切法中本体就是清清净净，一切法中就是系本性嘅佛法，所以话如来说一切法都皆是系佛法啦。